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发表经典著作《关于加强人民保健工作70周年中央医学科学讨论会》15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和平壤市卫生保健部门工作人员参加。会上有多篇论文发表，介绍了遵照我们党的卫生保健政策，根据现实发展的要求，来实现医疗预防工作现代化和科学化，进一步完善全国远程医疗服务体系，实现卫生保健机关经营管理信息化等方面的经验和研究成果。会上向发表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。